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金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弥勒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个时段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著名剧作家王燕先生介绍裘盛戎、李多奎主演的《赤桑镇》片段。说到《赤桑镇》这个戏，戏迷朋友们是耳熟能详，当年老北京京剧团创排的这出戏啊，现在已经成为各大院团院校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了，票房当中也经常能够听到票友演唱《赤桑镇》的选段。据说啊，最早是名镜张洪祥先生贡献了一批珍贵的剧本，其中就有《铡包勉》。剧作家王燕和裘盛戎、李多奎合作改编了《赤桑镇》和《铡包勉》联演。当年京剧老戏有《铡侄桂嫂》，但是这出戏呢逐渐失传了。裘盛戎、李多奎这个版本的《赤桑镇》一经推出就流行全国，裘盛戎、李多奎两位大师也留下了珍贵的实况录音。多年前，王燕先生曾经在电台介绍了裘盛戎、李多奎主演的《赤桑镇》片段，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现在演出的《赤桑镇》是经过裘盛戎、李多奎和我共同改编重排的，它跟过去的演出在剧本内容上和表现形式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动。改编后的剧本首先突出了吴妙珍和包拯之间的特殊的叔嫂关系。在这出戏里，包拯对吴妙珍始终是毕恭毕敬的，并且尊称吴氏为嫂娘。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传说包拯出生之后，他的爹娘嫌他长得丑陋，就狠心地把他抛弃在磨坊之内了。后来他嫂嫂吴妙珍听到婴儿的哭声，才从磨坊里把他偷偷地抱回自己的房中。吴氏用他自己的奶汁把包拯养大成人，又送包拯上学读书，才使包拯后来考中做官。所以包拯对吴妙珍不只是一般的叔嫂关系，在包拯眼里，吴妙珍不仅仅是嫂嫂，而且是母亲。尤其是在包拯成长过程中，知书明理的吴妙珍曾经教育他要为官清正，爱护黎民。所以包拯的刚正廉明、铁面无私的性格的形成，又是和吴妙珍的教诲与培育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叔嫂关系，所以包拯才像对待慈母一样的对待吴妙珍，任凭吴妙珍斥责甚至于辱骂，包拯都是恭恭敬敬的。过去的剧本是不管包拯怎样说理赔情，叩头恳求，吴妙珍一直不肯宽恕。后来来了王彦龄，宣读了圣旨，吴氏以教弟有方，受到了封赠之后，叔嫂二人才言归于好。我们取消了王彦龄捧纸上场这段情节，强调了吴妙珍是在包拯的劝说陪情下思想才得以转变的，最后吴妙珍终于理智战胜了感情，亲自捧酒为包拯送行，使一场看来无法解决的矛盾就这样圆满地获得了解决。赤桑镇的唱腔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和艺术构思设计出来的。现在给大家先介绍邱盛荣演唱的一段西皮快三言，这是包拯扎包勉之后独自在馆驿反复思考时唱的一段。唱词是：恨包勉他出微官，贪赃妄上，在长亭铜闸下丧命身亡，命王超下书信何非献王，嫂娘亲温兄信定要悲伤，闷悠悠坐馆驿心中惆怅，老娘亲为此事亲到赤桑。这段西皮快三言没有用什么大腔花腔，然而却能在朴实中 见深沉，通过对某个字在唱腔上的特殊处理，在声音上的特殊运用，细致而深刻地描绘了包拯铡了包勉，命王超向吴氏报信之后不平静的心情。例如第一句，恨包勉他出微官贪赃妄上，按照京剧唱词的习惯是七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比较规矩，唱的时候把它分成二二三或三三四，可是这个第一句却用了十一个字，打破了唱词字数上的格局。按说唱词改成恨包勉出微官贪赃妄上，不要那个他字，唱词还显得整齐，唱起来也比较容易，多了一个他字，字数变成了十一个字，在板数上增加了唱的困难。那么为什么要多添上一个他字呢？这是根据邱盛荣先生在设计唱腔上体会了包拯当时的心情，认为添上这个他字比较能够表达出包拯对包勉的愤怒之情，而且由于字数的不整齐，这个他字就必须垫着唱，在唱腔上也显得灵活而不呆板。下面是第二句，邱盛荣先生在唱丧命身亡的时候，根据字音，根据包拯对包勉被扎身死的复杂心情，对这四个字做了精心的处理，先抑而后扬。丧命用了一个低回的腔，然后身字陡然扬起，用了两个鼻音极重的颤音，表现了包拯既愤恨又痛惜的感情，表现了他们之间既是叔侄又是兄弟的特殊的人物关系。第四句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在唱后四个字定要悲伤的时候，用低沉的悲音突出了悲伤的悲字，没有腔，完全靠声音的控制，唱出了对嫂娘因老年失子必然会悲痛欲绝的同情和怜悯。第五句在唱到心中惆怅的时候，叫伞上马汉报信，念启禀相爷吴氏夫人来到赤桑，包拯一惊接唱散板，嫂娘亲为此事亲到赤桑。下面请完整的再欣赏一遍这段唱腔。 导见面之后，唱腔上运用了两人对唱嬉皮快板的形式，表现吴妙珍突然丧子，沉痛悲愤，埋怨包拯不徇私情，致使自己暮年子丧，晚景凄凉。而包拯据理而陈，诉说伸张法治不徇私情的道理，但是吴妙珍在盛怒之下听不进包拯的理由，于是大喊一声住口，接唱了一段嬉皮二六，唱词是：你休要花言巧语讲，恩讲仇报负心肠，想当年嫂嫂讲你来抱养，衣食照料似亲娘，你与那包勉俱一样，长大成人习文章，龙虎之年开科场，高榜得中伴君王，到如今做高官国法之长，你不该铡死包勉丧尽天良。我越思越想气往上撞，你是个人面兽心肠。接着包拯唱了两句嬉皮散板，唱词是：劝嫂娘喜雷霆，弟有话讲，且乐作细听我表述衷肠。李德奎先生用他那高亢嘹亮的嗓音，积蓄有致的节奏，唱出了吴妙珍的愤恨、埋怨、训斥等复杂的感情。他在字音的处理上，在休要、心肠、文章、讲你、亲娘之间都各垫了一个虚字，使它变成了休挖要、心那长和文那张。这是因为修、心、文、亲都是闭口音，在唱的时候不易心腔，所以呢都垫了一个虚字。当唱到你与包勉俱一样的时候，节奏转入了快板，表现了吴妙珍越说越有气、越骂越激动的心情。在唱我越思越想气往上撞时，用了一个长腔，使激愤之情达到了顶点，最后唱出一句：你是个人面兽心肠。如果说吴妙珍这段嬉皮二六充分表现了吴妙珍怒不可遏的急切心情， 因而唱腔的尺寸采取了快速的板头。那么紧接下来包拯唱的两句西皮散板却是表现了包拯在嫂娘怒责之下仍然婉转劝说以求得嫂娘的谅解和宽恕的心情。下面请大家再听一遍李多奎和裘盛戎演唱的这段唱腔。 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著名剧作家赤桑镇编剧王燕先生介绍裘盛戎、李多奎演唱的赤桑镇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明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同一时间，主持人尚远继续邀请您聊戏听戏，明天见。